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哇，大军阀嘅时间， 冇广告啊， 啱啱有咗啦， 系咩？ 系啊， 吊住咗一次罪啫、 啊，只不过就土伯，你今日就好似呢个礼拜啦，即系你状态都唔好，唔系咁好啦， 我扭亲条腰啊，你啊，大佬。 咁啊，即系上个礼拜有听节目嘅都知道嘅，我哋呢个礼拜咧就调咗期，咁啊同啊即系呢一个少汉太平山就调咗期，点解啦？咁啊咪好似因为你应达哥之邀系嘛？ 系啊，我哋有啲聚会啊。 系啊，咁就系咪好似有啲生离死别 feel 嘅已经开始啊？ 佢预咗坐监嘅， 唔系佢唔系好大镬啫，系咪？ 不醉无归， 佢就唔系好大镬啫，系咪？我以我所知就应该吓， 都一段时间嘅嘢。 即系我谂，即系最你要熬得最耐嘅，我谂就应该系啊咩啦，即系其实系三子啊嗰啲啦。咁啊，其实原本今个礼拜咧都有啲大案宣判嘅，即系其实就系呢一个啊。梁天琦啦，咁梁天琦又系即系都几麻烦，因为其实佢就系佢哋同咩容伟业啊嗰班咧，即系呢个暴动罪啦，咁就因为都系未能够有大比数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都难判，因为其实讲真，即系你要大比数7-2啦，即系入佢罪咧，其实喺陪审员嚟讲咧都唔容易嘅，其实都系。 但系7-5/2啊，你讲紧 7-2， 7-2， 九个陪审员。7-2都唔容易嘅，其实系咁啊，同埋即系你要知道阿梁天琦多多少少咧，都有啲即系起码都有啲同情分啫嘛，其实都系 有 fans 噶， 系佢梗系有 fans 啦， 长毛咪咯。 咁啊就即系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啊可能要咬咬啦，比较唔好彩嘅就系呢一个。或者好唔好彩咧？即系我唔知道算唔算好唔好彩。何志平，我觉得佢又反而好好彩啦。咁啊，何志平，即系佢嗱，下个礼拜就判，其实就系咁呢个礼拜咧，咁就好多消息传出嚟啦，就系、是、其实佢就竟然就其实系呢一个控方啊建议啊，即系佢收到感化报告之后建议啊，就监禁5年，就罚佢$400,000，咁 Q 少啊，咁益佢啊，不如我哋去段片睇下咯。 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涉嫌贪污同埋洗黑钱案，会喺香港时间25日喺美国嗰度宣判。控方话近量刑指引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礼拜二感化报告建议监禁5年同埋罚款$400,000啊。距离宣判仲有6日。礼拜三朝早，我哋就发现胡伟忠平日搭嘅七人车突然离开中环屋企，直驶落马洲过关。期间部七人车不时喺马路左穿右插，似乎好赶时间啊。为了撇甩记者，七人车驶近落马洲禁区之前，仲突然慢驶，再直驶过关。虽然就未能确定坐喺后座两个人系边个，但系其中左边嘅女人同礼拜日现身湾仔嘅胡伟忠对比，发型 match。再加上胡伟忠当日坐七人车离开嗰阵坐嘅位置都系后座左边呢个惯性位置啊。综合同样嘅特点，我哋有理由相信坐喺后座左边嗰位就系胡伟忠啦。 想睇动新闻。 啲苹果记者真系犀利，真系 跟咗好多日啦。 系啊，即系好熟悉佢坐咩位啊，咩习惯啊啲咁嘅嘢。嗱，其实就仲有应该四五日啦，咁就何志平就判啦。咁啊喺呢一段时间啦，即系我哋知道，喂，突然间佢啊，即系而家呢个监期判到去五年，咁其实你扣翻应该一年两年到咧，咁其实可能即系坐翻即系两三年，咁就搞掂噶啦。其实就系咁啊，喂，你五年 执翻身材咧？ 呢、這个就吓、啊，真系非常之有可疑啦。嗱、啊，可以 最初大家嘅估计咧、 啊，坐终身噶啦，变相 即系等于系老死喺监嘅， 系、哎、变相终身啦。 即使头先嘅讲法话最多廿年都好，其实佢都六廿几。七十岁人啦、啊，有几多人系挨到去九十噶？ 我罗志光讲过啊嘛，一百二十岁。 罗志光得啫，我哋唔得啊！ 唔系、啊，我觉得如果你话何志平嗰啲咧，其实佢咧以而家吓，即系其实佢嘅生活咁健康咧，又走黑又走甜走肥啊呢啲乜嘢啦，你见佢就其实瘦得都几 fit 噶，系嘛拉小头又唔好个样系，咁我谂可能佢反而系长命啲嘅呢啲系嘛，即系佢喺即系纽约监狱里边又有咁有意义，咁有人生意义，又教呢个嘢教嗰个嘢啊，系嘛，又发展自己嘅兴趣，发掘潜能，系咪？咁但係呢，即係个问题就係点解而家胡慧中要返大陆呢？胡慧中返大陆呢、這个即係嗱，阿土伯你点样即係你点样理解呢个动作呢？其实係 咪，其实我估背后一定有讲数㗎啦，即係好明显地老共唔可以喺蒲面即係同你好似慢慢周咁样。OK， 上个礼拜我哋先讲緊，其实相对嚟讲倾全国之力去救呢个孟晚舟，不论佢啱定错都好，其实都与有荣焉。 唔系喎，而家阿何志平觉得自己系孟晚舟、啊。 OK， 但系 佢话自己系孟晚舟， 我估从 而家做中国人好困难、啊。 从老共嘅角度嚟讲咧，就即系嗱呢样嘢，佢有少人情，你可以睇到。就是如果控方都系提议系五年嘅话，而我哋估计佢背后有做嘢嘅话，即系话。佢都係其中一個談判嘅籌碼，因為嗱，你喺美國嚟講咧，你違反呢個所謂嘅 FCPA， 即係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嘅話咧，係一個好嚴重嘅事。即係我哋就算啊，我哋僆仔讀書嘅時候，讀呢個會計咧，即係都要讀呢一個法例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你啲公司唔可以賄賂外國嘅政府而攞到嗰啲生意翻嚟噶嘛，而係判得係重嘅。咁所以何志平今次係執得返身材，大家都知道，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呢樣嘢真係要講清楚，就係聯合國係好烏煙瘴氣嘅地方。 咁梗 係 啦， 嗰度係好烏煙瘴氣嘅地方嚟嘅。 全世界都做 lobbying 噶嘛，嗰、那個地方。 而 lobbying 嘅方法就唔係真係靠把口、啊，係、 嗯、 靠利益輸送同埋利益交換嘅地方。 即係你又覺得就係、是其實。而家佢輕判係因為侵侵喺後面發光就賣個人情俾老共， 我覺得有咁嘅成分。 你覺得咁嘅成分，但你會覺得都有。 如果你作為、美國佬嘅話，嗱，我視你係一個敵對嘅國家，你喺我嘅地頭裏邊咁樣搞法 ，OK？ 甚至乎你背後為咗即係中國能夠喺非洲有呢個石油利益嘅，我係咪應該小情大戒你啊？應該係大戒唔係小情添啊！屌大佬，立下呢一個嘅先例，就係你哋唔好再亂嚟啦，係、咪？你喺我眼皮底下，你喺度咁樣玩， 嗯， 因為你係損害緊美國國家利益㗎嘛，某程度上，喂，美國都需要石油㗎嘛，亦、都希望喺嗰度做生意㗎嘛，你用一啲違反即係、就是、公平競爭嘅方法嚟攞到啲咁嘅 contract， 開採啲咁嘅油田嘅話，喂，咁對美國嚟講唔係一個好嚴重的一件事咩？我係佢就一定會即係大肆炒作，咁當然有做啦。第二就係、是、一定係嚴厲地懲罰你，而呢件事反映到美國佬係冇手軟咯。 我覺得咧嗱， 咁而佢嘅背景亦都因為係喺中美嘅貿易衝突嘅背景裏面，視你已經係為對手嘅情況之下，佢先落手。 我覺得就。而家睇個環境啦，又唔係好似咁樣，因為其實你見到控方佢講啲嘢啦，係不斷咁樣打擊佢嗰個誠信， 就譬如佢話，即係其實佢呢個禮拜又話截到佢，即係呢個何志平，佢同個 friend 啊一封 email， 又話佢即係其實而家啲咩風暴來臨啊，又話而家做中國人好難啊，係嘛？跟住又話咧，即係呢啲即係佢又留意到呢一個孟晚舟新聞啊，自己都做咗孟晚舟啊咁樣樣啊。跟住又叫呢、這、一個，跟其實佢嗱佢講呢啲嘢完全咧，佢係冇嗰個悔意喺度嘅，其實係。跟住又話佢自己公布自己資產又唔老實啊呢啲乜嘢。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反而輕判佢五年呢、這個，我就覺得好即係好唔好奇怪啊！即係你唔係講啲人道理由喎，唔係話佢有重病喎，唔係講嗰啲嘢喎。咁 唔係，所以我咪同意你嘅講法咯。即係話而家老共已經係出咗手啦。阿伯懷好似你話齋，佢截到佢啲咁嘅嘢，講話佢完全係冇悔意，係、嘛？甚至乎係牽涉到係一個民族嘅問題，即係我咩種族啊嘛，我係中國人啊嘛，所以你而家美國佬要因為同中國佬對抗，咁所以咪喐我咯。 但 係 你睇即係港台嗰個何志平的名單咧，佢講緊何志平其實係你中華能利用中華能源基金去到做呢個合眾連環其中一個棋子嚟噶嘛，即係佢係其中一個重要嘅聯絡人物，但係另外一個阿南斯拉夫前聯合國大會嗰個主席阿米奇先生咧，咁佢好多嘅資料其實可能何志平 keep 咗喺度嘅喎。你如果除咗係講緊中共喺後面嘅，咁究竟佢同美國爆咗幾多嘢，真係減刑，你真係唔知喎。呢個又 唔係，如果你話睇完港台個鏗鏘集裏面咧，你更加覺得咧，佢放咗咁多條友， 係尤其係嗰個聯大主席啦， 聯大主席 係啊， 嗰、那個係南斯拉夫 蔡爾維 啊，蔡爾維啊，跟住另外一個做污點證人嗰個咩？非洲 炸德 嗰个 外长 、喂，系明针对佢噶， 系啊， 明玩佢噶，系咪？为咗一定要入得到罪嘅时候，如果佢三个一齐告嘅时候咧，三个都保如沉默，咁啊，冇足够证据去判决佢呢个有罪嘅，咁所以而家你睇到高高举起，玩到你臭啦，玩到即系呢个老共。即係臭名遠播啦，喺全世界，係嘛？做生意還做生意，違反公平競爭嘅原則，透過賄款嚟攞到呢啲咁嘅合約，其實就玩 Q 你啫嘛。唔係，某程度上我係同情何志平噶。你為國家做嘢嘅時候，喂孟晚舟話曬都係成個老共傾全國之力嚟幫佢頂，即使坐監都與有榮焉啦。 但因為孟晚舟佢本身係權貴嚟噶嘛，你共產黨即係 佢係一隻棋子， 係啦，即係 分別就喺度。 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喂，即係正因為你要話俾人，即係話俾個9000萬黨員聽，喂，大佬你喺外邊出咗事，即係我 就會有戰狼啦， 係 就會有戰狼。 唔係，即使冇戰狼都好，我都要大大聲咁樣話，我係會救你啊嘛。咁唔係做俾孟晚舟睇噶嘛，係做俾嗰9000萬人睇噶嘛。 有丟嘅，所以如果美國佬嘅控方是提議只是五年的話，是不是？這個只是小情而已，就不是大戒。 我覺得有deal，但個deal是誰跟誰deal，即是 甚至乎他現在這樣suggest呢，到時法官再判翻輕少少，見他年紀大成成的東西呢，隨時可能差不多走得咁滯。 五年就未，應該仲爭兩年到啦。他好像沒有減刑嗰啲嘢㗎。 他而家接近兩年啦。 啊！即係其實兩三年啦，但係好似 佢係2017年年尾 前年 係俾人喐噶嘛， 係啊 係 啊，一路冇保釋到而家噶嘛。 我哋做幾耐節目咪講幾耐咯，係咪？即係個情況就咁樣。即係但我覺得佢都有個可能，就是、其實佢會飲嗱，即係點解呢個時候會夾咗呢一個阿邊個翻去咧？即 係 夾咗呢一個佢阿胡偉忠翻去咧？係咪真係驚呢個何志平其實係同即係美國 DOJ 有deal？即係同司法部有deal，而出賣可能啊，即係 let's say 可能係董建華啦呢啲咁嘅人啦。咁如果你有人有，如果你有家屬係直情夾咗翻去大陸嘅話，咁你唔敢爆喎、啊。咁你五年嗰個deal就成立 咗 喎。 佢已經講咗啦，佢係由頭到尾呢條友真係除咗做中共嘅棋子之外，同埋佢有少少愚忠嘅。好明顯喺呢件事睇到，係咪？如果係真係佢爆一早爆咗啦。喂，同埋美國佬喺而家同老共嘅角力裏面， 喂，佢仲唔擁你何志平，真係爆咗個嘢出嚟，你估老公唔知咩？ 佢唔會用一種啦，如果佢爆嘅話咧，佢唔會用一種好高調嘅手法去爆。 佢唔需要再警告胡偉忠，佢只係喺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就係、是、確保，即係嗱，我幫你講咗數啦。OK， 有咩問題嘅話咧，即係我哋都幫你頂。有時嚇，有時我唔係講成日，老共係對佢嘅人，幫佢做過嘅嘢嘅人，係有少恩情喺度。尤其是佢係比較外圍少少嚇，佢唔係真係地下黨員啊嘛， 即係灰線，俗稱 係啦，俗稱灰線嘅人咧，咁佢就喂大佬，以後冇人同我做嘢噶咯喎，大哥。話今次 咁梗係啦，呢個 有國家任務完之後。做完嘢出完事，你唔救我， 呢个好严重嘅示范作用嚟㗎。但我觉得 梗係啦，喂大佬、 啊、何志平呢个人呢，我嗱佢而家好似好傻，但係佢唔係傻得晒、 嗯、 尤其係呢，你有冇諗过一个问题呢？有一样嘢係好唔通嘅，就係佢俾人 tap 咗咁多次，电话又俾人 tap 过， email 又俾人截过，点解佢不断咁样，即係其实一路发生緊㗎。喂，呢、這个礼拜都仲有 email 俾人截到。喂，如果你之前俾人截过嘅话，你冇可能仲俾人截 email 㗎嘛，係咪呀？ 唔係呢个呢，老实讲呢，即係国产007有时呢比较屎。 嗱你睇落去就好似好蠢啦，但我觉得未必喎。 特登啦、啊。 呢个係配合美国佬做雕，唔係即係呢个配合美国佬去试呢一个喺老共入面嘅人喎、啊。其实係。 唔使再试㗎啦，佢一定知道佢係老共嘅人嚟㗎啦。 我知 道。喂，你唔通何志平或者係即係呢一个嘅咩华信能源。喂，真係自己夠膽咁样去走去贿赂啊。喂，呢、這个根本喂 第一。咁计啦，咁计啦。咁计啦。 表面是民企，其實是國企，是咪？喂，配合我一帶一路嚟做噶嘛？ 但我嗱，我係講緊我。 喂，如果唔係點樣喺嗰陣時候喺監獄裏面，大家當笑話，但係你如果唔係當嗰個係笑話，當係一件好認真去分析嗰個問題嘅時候，佢係走去同其他嘅囚犯介紹一帶一路嘛？ 啊，唔係啊，安東尼佢真正想講嘅就係話，其實真正嘅標就係你何志平不作為，淨係交低個 email 嘅 password 同埋部電話解咗鎖，咁即係然後俾、啊、然後俾美國慢慢擠牙膏嘛。 可能性啦，其實就係佢根本上喺度配合緊呢個司法部，然之後咧就引蛇出洞，引大陸嘅蛇去講。即係一啲內情嘅嘢， 唔使咁複雜。我覺得唔需要太複雜。即係第一，呢、這個人一定唔敢爆嘅。我係佢都唔會爆，因為點解？我唯一能夠依靠嘅，只係透過一個國家嘅機器嚟救翻我，就係透過外交手段。OK， 只能夠有呢個方法。正如慢慢走一樣，如果呢個係涉及套國家同國家利益之間嘅問題，因為我做007，我做 MI6。我是做國產007的話呢，所以我一定要透過交換囚犯咁，大家交換呢一個嘅政治犯咁，只有呢個辦法嘅咋、嗯、所以我是何志平，我死都唔爆啊。喂，爆完之後老實講，你邊度匿啊你、 嗯、 喂，老共真係老遠都刮你出嚟啊，大哥係喐咗你㗎、就是、所以而家執返身材、嗯、對何志平嚟講真係呢係攞返身材㗎。 嗯， 不過佢點樣翻嚟香港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可能直飛大陸噶啦、以後都好似張五常咁唔出現喺呢個香港噶啦， 係咪？我覺得 喂，只有老共可以保護到我啫喎，大佬。 可能啦，可能啦。咁 係咪喺北京買定個四合院得啦，大佬？ 但我覺得係美國佬啦，即係如果同你講呢啲雕，好多雕㗎，即係 DOJ 係好多雕。如果你睇嗰啲咩法美國美劇啦，嗰啲 法庭戲， 嗰啲法庭戲啊，嗰啲 嗰啲係堅㗎好多。 係啊，嗰啲乜嘢你知好多雕啊。嗱，如果佢引誘得你何志平同佢做雕，然之後咧就做污點證人爆啊老董落嚟咧。咁佢一定有翻啲好處俾你， 有 一定有好處俾你。咁嗱，而點解不斷咁樣俾人 tap 到啫？其實佢嗱，我覺得佢唔係傻嘅，真係配合緊美國嘅，即係 FBI 又好啊 ，DOJ 又好啊。 唔係，佢唔可以講太多細節。 咁梗係唔會啦，但係佢扮傻咯。 佢一定要話俾人話俾公眾聽，其實我係幫緊老共做嘢嘅，亦都間接地係事前都老實講有丟㗎啦。就是、老共就得啦，我同美國佬講數啦，係咪？喂，而家你唔出事都出咗事咯，係咪？即係當然，如果我係老共又咪大佬啊，唔該你啦，個數就唔好經 美國嘅銀行嘅系統啦，係咪？真係要講數嘅，就唔該你匿埋喺異國啦。 嗰、那個唔 擺開部電話添啦，因為你擺部電話喺度，其實有啲人話係錄得到音嘅，大佬。 梗係啦，梗係啦。 係咪？你仲用 email？ 其實過數嗰啲嘢又唔係完全係佢問題，因為其實佢有紅顏知己張牙咧，那個大公報記者咧就幫佢搞呢啲嘢嘅。咁佢唔係專業嘅間諜啫。咁大公報呢個嘢係啊，係嘛？ 嗯， 咁屌，即系呢啲嗱，你嗰个红颜知己，所谓嗰个红颜知己就系朱队友啦。 老实讲，即系你即系睇得嗰啲特务戏太多啦，即系例如咩 Mission Impossible 啊，即系呢个007啦，你真系以为嗰啲有咁精明咩？个个都喂，俾你有一拣啊，你都唔会去做呢行啦，系嘛？系咪？你会喂？就算喺美国社会里边咧 ，CIA 都唔系即系一个即系可以话。臭名遠播嘅咋？喂，做啲咁危險嘅嘢，喂，真係連條命都冇埋，又咪揾得多個人？嗰啲人係有個特質嘅、 嗯。 我後屘我分析同埋研究過，因為我睇過 一兩啲間諜， 佢係真係愛國嘅人。你真係唔好以為佢真係為咗錢，為咗咩自己嘅職業前途，或者覺得做呢樣嘢都好玩嘅，都過癮嘅， 咁個名利咯， 而係真係佢係有一定對嗰個國家嘅認同，或者係愚忠嗰啲人咧，先至係扮演到呢個角色嘅啦。老實講，你送俾你，你做唔做？ 嗯、 好啊，即使你係美國公民 ，OK， 你咁中意美國，我當你嚇，唔好話講中國，因為你一講中國，唔好搞，你做唔做？ 唔好搞啦！ 讀飽書嘅人，唔係同埋嗰啲人都係真係讀飽書喎，仲同埋係叻仔嚟嘅喎，好多都係文武相傳嘅喎，起碼都嘢喎，大佬。 好犀利㗎！ 如果唔係人哋襲擊你嘅時候，你點擋兩下，大佬？ 佢冇就唔得㗎啦，但係佢文咧就好多範數都得嘅，文學又得，音樂又得。 同埋你係要處 又掂， 你要處變不驚，咁你又誇張個頭，大佬。唔係，你係要處變不驚啊！喂，你唔可以，甚至乎唔可以同屋企人講，好似做 I C C 咁啫嘛。 北京啦，佢嗰陣時話賄賂嗰個咩扎德個總統啊，嗰陣時話即係佢攞佢嗰盒嘢俾人哋見到係全部係現金嚟嘅時候，佢突然間佢真係處變北京嘅話咧，我知道你就唔係一個咧貪錢嘅人嚟嘅，係咪？因為嗰陣時發難啊嘛，你當我係咩人啊？ 你唔好以為我哋所有非洲嘅領導人都係見錢開眼先得㗎，唔係佢又話，唔係佢都信嘅，所以轉得快，就話我呢啲係捐款，俾你哋嘅咁樣。咁但係捐款就唔需要拎盒現金㗎，事前可以噏完之後再做㗎。個捐款係嘛，或者有指定嘅對象嘅，你唔好當人哋傻仔嚟先啦㗎。 可能佢真心以為非洲嗰啲領導人全部都係咁玩法嘅啫。 唔係，如果我係佢嘅角色嘅話，我都會咁估嘅，對唔住。 正常啊，因為如果你話過數嘅話，佢哋反而會唔相信個銀行制度㗎嘛？呢一班人。 啱，俾現金係最穩陣。 係啊， 但係就即係你話嗰個反應係快。但其實都容易拆穿嘅啫，西洋鏡就。 嗯。 不過老實講，話時話，我都覺得真心覺得咧，就是、何志平咧，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壞嘅榜樣。以後咧，即、就、係、是、為國家做嘢嘅時候咧，都唔好戇居到咁咯。 嗯。 係咪？你又唔係慢慢周係嘛？慢慢周，老實講，我係佢，都感覺到自己好光榮。喂，老共几时有为过自己一个国民喺外边出事嘅时候，出咁大嘅力量噶？你谂下，无论王毅又好，无论佢嘅即系外交部发言人都好，哇，讲嘅内容简直好似捍卫人权咁啊！拥有普世价值嘅，屌我听完之后，喂，老共你讲啲咁嘅嘢，喂，你日日都喺度做咁啊，大哥，对住自己啲国民啊！你竟然講呢個內容咁好嘅？我前兩日先睇啫嘛，我話你揞埋佢係嘛？就係淨係聽普通話，你以為台灣領導人講嘅説話，大佬？ 哦，係咁噶，即係你咪見到其實嗰啲即係你老共嘅人咧，其實現實同埋嗰個方言咧，佢分得好開嘅。即係你譬如你好似你見到啦， 方言 阿邊個阿谷卓行嗰啲咪就係咯。 即係佢要做一個啦，佢扮演一個泛民嘅時候咧，佢係即係扮得似模似樣嘅、哦。咁但係咧，佢要舐共嘅時候咧，又可以舐得即係好，即係佢舐得好足俾你睇嘅、哦。又 唔係大陸文化界其實有一句名言㗎，即係 我都諗到一句、哦， 反美係工作乜啊嘛，親美係生活啊嘛。 係啊， 我諗到句嘅成語就係叫咩咧？係咪成語？我唔知啦，我唔知叫咩。能屈能伸咪做啦，系咪？即系西瓜靠大边啊嘛。当我做乜嘢角色嘅时候，其实嗰啲全部系演员嚟嘅，做嗰样似嗰样。你叫我做老共只狗，做佢嘅特务，掂。当我同老共反面嘅时候，我一嘢就反面无情，系嘛？谷卓人又系，谷卓行又系咁。郭文貴又係咁， 不過谷卓恆真係， 但係兩個咧， 同阿郭文貴比爭好遠啊！ 兩個我哋一睇已經知咧，基本上你係做咗老共嘅氣象，跟住而家出嚟就反台啫嘛， 自保咯，其實自保啊嘛，啊佢而家 根本呢一個係一個 politics， 不當然對我哋嚟講就食花生，係咪？就算佢講十樣嘢，有九樣嘢係吹出嚟都好，有一樣嘢真。就掂嘅啦，喂，系人都知噶，老共无论喺郭文贵嘅问题上边，谷卓恒嘅问题上边，其实都好紧张。点解咁紧张咧？如果你觉得佢全部都系假嘅话，梗系有部分真，部分假啦。正如当年铜锣湾书店出嗰啲书一样啫嘛。其实就唔知点解扇咗一份红头文件，可能得一版纸或者半版纸嘅，但系都作成本书，大哥。个问题就系你嗰半版纸咋？点解你会有个半板子啊？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喂，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